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往期主播的朋友圈的所有的节目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这个听听 FM 的主页有个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聊大家是喜欢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呢？最近啊，国美通报批评员工上班摸鱼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是这么回事哈。网传一份来自国美控股集团的内部文件截图，里面显示有国美员工在办公区域从事与工作无关之事，比如说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还有听音乐等等哈。在这个文件里面说呢，对于其中10名非外包员工给予公司全员警告啊，并行政处罚2分，那对于外包人员呢做清场处理，不得二次外包驻场，这样的处罚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了哈。那简单来说，这件事儿就是国美对上班时间啊看电视、看视频、听音乐、刷新闻的员工进行了一个内部通报处罚，并且这份处罚书还具体到了员工的姓名、部门还有办公区，就连那个软件这个员工用了多少流量都被曝光的是一清二楚。其中呢，最受欢迎的摸鱼软件就是腾讯视频，排名靠前的呢还有网易云音乐、抖音等等啊。那这份内部通报曝光之后，舆论争议也是不小。这里面有网友就觉得人又不是机器，需要休息，这个国美的格局太小了。也有的网友说呀，公布员工的部门真实姓名和流量用途，这些都属于员工的隐私，这个是国美不应该公开的。所以呢，对于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节目里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云，欢迎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您是怎么看这个国美的这份通报批评的？您觉得像国美这样的公司，它的这种处理方式，您是持比较赞同的这个观点，还是认为它是比较苛刻的呢？ 我不认为它苛刻，我个人认为站在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这样去处理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比较认同。 您是比较认同的啊。因为有一部分网友在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信息可能大量涉及到了员工的隐私，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企业公司这面有没有涉及到就是侵犯到员工的隐私这一种情况呢？ 理论上讲呢，这个通报呢是在企业内部公示的，它并没有向社会公众去开放啊。但是呢，目前他怎么就到了社会公众的视野下呢？这个国美也说了，他们也会去查一下哈。如果说呢，这个通报呢超出了这个国美整个这个工作群体的这个范畴，我个人认为对他的个人生活，就是对员工个人的这个隐私部分还是有一定的侵权的。但是如果说他仅仅是做一个内部的通报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摸鱼这个词，这两年在网络上还是挺火的啊。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说，上班的时候偷懒儿、不认真工作，我们就称之为摸鱼啊。包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在一个招聘平台上也发布了一份员工在公共场所摸鱼的相关调查报告，就超70%受访者认为摸鱼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然后多数人会说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会短时间摸鱼啊，只有12.3%的受访者说自己是完全不会摸鱼的哈。那您是比较专业的专家，就是在您看来哈，您觉得造成企业员工他可能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所谓的摸鱼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个人认为啊，摸鱼这件事情不可怕，关键是你摸了多长时间的鱼、你是摸了1小时，还是你摸了3小时，还是说你摸了3分钟、5分钟、10分钟、20分钟啊。我个人认为人的这个注意力的集中呢是很有限的，他不可能说一天8小时完全集中去做一件事情。事实上好多这个工作呢他也是中间有休息啊，比如说你可能忙1个小时，你中间需要休息10分20分钟是吧，然后下一个工作来了你再接着去干啊，这样的话呢其实才有效率。所以干一干歇一歇，干一干歇一歇，这个本质上呢是与人的生理条件以及从这个经济的效率角度讲是没有冲突的。关键是从他现在公布的信息上去看的话，那你摸鱼的这个时间啊，从你的流量上来看的话呢，你摸鱼的时间是过长了。国美呢也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解释啊，他也认为说已经超出了一个劳逸结合的这个程度了啊，所以呢才会做出一些批评。所以从他监管者的角度来讲，他认为劳逸结合临时摸一摸也是可以接受的啊。所以这就是个度的问题，不是说完全不能摸鱼，我觉得完全不能摸鱼也不行。另外一个摸鱼还看你摸什么，有时候你是摸视频，有时候你是摸音乐。从这个摸音乐的角度，它是个音频，它不是个视频。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本质上可能与工作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必须要截然分开的这么一个区域必要性啊。那你比如说有些这个场所它的背景音乐你就需要有是吧，有一些呢它这个放的这个背景音乐非常的舒缓，本身有利于缓解紧张的这样一个工作的状态，那它就是伴随着整个工作时间的，你不能说它叫摸鱼。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区分你摸的什么，摸了多长时间啊。我觉得需要去解释，还要需要去细化，不能一概的都认为是不行。 那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处理方式哈，是不是相对来说有点过于直白了？就是在这之前可能这个作为企业来讲，国美也没有提前制定出来一个方案或者是相应的规则哈，要求员工上班时间是不可以使用这个非工作流量的。但是突然之间爆出来这个一个涉及到个人就是信息隐私方面的一些内容哈，给直接通报出来。您觉得哈，作为企业在管理这个自己员工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避免这样的冲突，可能是更好的去引导和管理自己的员工，能减少这样的争议呢？ 我觉得可能从HR 或者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他还是要区分一个1次、2次和3次的问题，对吧？比如说呢，你公司呢首次适用这样一个规定啊，比如说内部规定说你工作时间不能够去摸鱼是吧，有这样一个强制性规定，但是从来没有试用过。那你在首次试用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目的并不是要处罚，而是要警示。如果仅仅是一个警示的目标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像这样一个大张旗鼓的真名真姓的是吧，然后甚至于很具体到完全可以确定是哪一个人的状态下让全体员工都知道，我觉得没有必要采取这么严苛的方式。他完全可以采取一个这个首先是个人方面肯定是约谈对吧，起一个警示。另外一个你可以通过一个召开部门会议的形式将这个情况呢向部门传达是吧，然后呢向传达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对一些这个事情非常关注，希望员工在这个方面能够注意是吧，然后呢我们已经呢有一些约谈了，下一次呢我们可能就要有一些具体的经济的处罚措施，比如说我们要扣你的工资是吧，或者是采取一些 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你必须要有这个过程。我现在个人认为呢，就是国美呢，它可能缺乏了这样一个，就是一个递进的处罚方式，而是直接一步就到达一个处罚了，是吧？ 对， 中间没有一个对更缓和的，或者说能够起到警示作用，但是又不需要这样一个这么一个严厉程度的这种模式，他没有采取。所以他之所以今天引了那么大的一个关注，可能还是在细节的问题上稍微做的不到位了，个人理解是这样。 那在您看来哈，从这个劳动关系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规则和人性之间应该怎么样能让它更好的去平衡呢？ 首先，你这个规则如果违反人性，那就不可能有人去遵守，它就是个恶法。也就是你这个规则出台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需求，那么这个规则最终会怎么样？会被人性取代。为什么？大家都视同无物，不存在，所以你也不可能去落实和执行，否则就会引起众怒啊。所以一个好的规则，首先它要符合人性，对吧？然后在规范和人性之间做一个协调性。我们说完全尊重人性任性也不行，对吧？那你必须是和人性的基本需求、生理的需求，还有加上你的工作需要，特别是你希望员工最终是把所有的精力来投入到工作当中，这是你的诉求。但是实现这个诉求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不见得非得是这个强迫式的或者逼迫式的限定的死死的。其实有时候限制的越多，其实员工对企业的贡献率越低。这种类似的研究呢，已经在社会学上也好，还是经济学上也好，还是企业管理层面也好，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成果出来了。所以你看到那些像这个创新型的企业哈、啊，像这些很多这个像 Google 他们提示出来的，他的工作场所就非常舒适，什么玩的都有，你随时可以去玩，你可以调节，对吧？你坐的这个位置，你的这个工位，你想坐什么样的椅子，你想来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不做任何限制。因为他认为你只有让这个人性得到最大自由的释放，他才能有最大的创造力迸发出来。然后突然一个灵感来了，你这一软件就是 number one 了，对吧？所以他需要首先让人性得到最大的释放，你才能够爆发出最好的创造力。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需要这个 HR 本人啊，就是他这个管理团队的管理者，他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一个认识。他如果说简简单单的只是靠规矩去约束人提供贡献力，我认为这个策略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首先要让这个员工在企业工作的时候感到愉快，身心愉悦，那么这个效率自然就上来。所以他们现在现代学上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已经不单纯的只是一个经济激励或者是规范和约束的问题，它还有一套人性的东西要让你的人性得到最大的释放，你才会有后面的激励也好，贡献也好才会出来。所以他现在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模式，实现人性与规则的一个最好的度的一个协调，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不管是从制度设定上还是这个把控上，都要还是以人为本，这一点出发是比较重要的哈。 对对。 那其实我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挺惊讶的一点，就是在很多的评论当中，我发现能有70%-80%的网友评论都说，这个上班摸鱼是理所当然的呀，谁能工作的时候全天8个小时就是无时无刻都保持在一个这个工作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您觉得就是本身这个上班摸鱼的事情哈，您赞不赞同就是大多数网友的这个观点，就摸鱼是个理所当然很正常的事儿？ 我认为是对的。甚至我认为从这个哪怕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你都得承认摸鱼，如果没有摸鱼就没有效率。你必须要承认人们的思维是需要休息的，人们需要放松，这个非常重要，没有放松就没有紧张啊。你不让他放松，他能绷多长时间？绷1个小时2小时到头了，对吧？但是你要让他干8个小时，你中间不让他休息，我觉得这叫虐待。所以你必须要弄清楚，人本身是张弛有度，需要去释放然后才能收的， 你完全的说，哎，你这个八小时工作日，其实有时候摸鱼摸的那个时间，虽然是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内，但是他可能是吃完饭之后，对吧？ 嗯， 下午比如说你中午12点吃完饭，你下午2点才工作，我这2小时我去看腾讯视频了，怎么不可以呢？流量也超了，对吧？流量可能有8个G，洗一个10个G，但是我是这段时间啊，我是饭后啊，我们大家有生活经验的都很清楚，饭后脑子是不转的。 嗯， 那你这个时候非要让我拼命的去想东西，我永远想不出来，你让我背东西我也永远背不住，对吧？你必须要承认这个时间段属于我自己，我可以自由安排，我可以有我自己放松的方式。现在这个媒体或者说我们说视频媒体已经非常的丰富了，对吧？那当然允许员工，甚至我个人认为要鼓励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抓紧时间休息和放松，对吧？ 嗯， 你企业要是说连吃完中午饭这段时间你要管得死死的话，这个企业我觉得不行。 嗯，反过来说，可能更应该去激励这个就是员工的这个休息哈，或者娱乐，身心上的愉快。 对，非常重要。 嗯，那就是在张老师您看来哈，就是作为员工这一方，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可能公司的一些规则或者是面对自己的工作呢？ 我觉得首先员工你要从入职这一天开始，你就要把员工手册从头到尾读一遍。特别是对一些与处罚相关的规则，你一定要重点标示出来，你要很熟悉，对吧？ 嗯， 那么我们说这个靴子，这它在你头顶上，它什么时候落下来，你得知道上面至少有一只靴子要往下落，对吗？如果你都不知道上面有一只靴子等着要掉下来砸你，你都连这件事都不知道，我认为员工你就没有好好学习你的员工手册，处罚你或者说你被处罚那就是个必然的事情。只不过呢，像有些公司呢，它的制度非常的规范，但是它在执行的时候并没有那么严格，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员工也有所懈怠，对吧？ 嗯， 但是作为员工来讲，你首先得知情啊，你得知道规矩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他必须要做到的。第二一个，作为管理层来讲的话，那么他在适用现已经颁布的规范的时候呢，他必须有一套合乎人性的处罚规则，就像我们说的一而再再而三，然后呢你到三的不行了，对吧？一遍可以，两遍可以，三不行了。 嗯， 那你必须有这个过渡的阶段，让员工能够意识到，或者说他能够促使他去改进，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改进，你并没有想罚他，或者说就解除劳动合同，你的目的无非是让员工把心收回来，对吧？ 嗯， 然后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这是你处罚他的初始目的，而不是要把他解雇。所以呢，双方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容易达成一致的，很容易达成一致。 嗯， 那么作为员工来讲呢，你要认知这件事情的话呢，你就要认识到，企业处罚你不是为了处罚你而处罚你，而是企业要警示你，你需要把你的精力投入到企业当中来，企业给你付了工资，你就有义务为企业提供服务，而且你这种服务在工作时间之内，那么你应当怎么样，尽量啊将你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来。所以双方之间其实在价值观上或者是在这个目的性上并没有多大的冲突，很容易实现。只不过呢，双方的这个处罚的方式可能会让双方对这个问题呢理解上有所偏差，但是这个就是员工知道目的，员工知道企业怎么想的，对吧？企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把心收回来。所以员工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收回来就好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双方之间可能就不会有太深的矛盾了。 嗯，没错哈，就像您说的，这个双方都需要，他们其实是朝着一个目标在使劲儿的，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两方面的在这个交流上或者是这个共识上没有达到一致而已。 对，在认知上可能是有偏差的。 嗯，那其实这个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我觉得其实是每一个企业他都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哈。所以也想跟张老师来探讨另一个新闻，就是最近那个山东浪潮集团是 通过这种方式哈，激发员工热情。什么呢？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悬挂的几个条幅，大条幅标语，上面写的是，比如说大家加班才是真的加，加班真好，还有什么有空就加班吧，去完成那些我们还未完成的事，一系列的就是激励大家加班的这样的条幅放在了办公室里面。您觉得哈，这种方式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是有点不太合适了呢？ 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呢，他采取这种方式呢，无非从 HR 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他想把自愿加班这件事情作为员工的一个价值观，或者在企业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一样，然后呢自觉的去执行。 嗯， 他想变成这样，他又不能强制你，他又想让你呢能够自觉的加班，对吧？ 对， 而不是一个主张加班费的这种加班。所以呢，其实是他还是有他的经济测算的考虑在里面，他也想形成这样一个公司的这种文化啊。我觉得呢，想出这样的方法也是不太容易的啊。但是这种方法呢，是不是涉嫌违法？我个人认为呢，说如果说你想认定他是否违反了劳动法这件事情，他是一定要有后果的。或者说呢，在员工层里面呢，员工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啊，就是有很多员工来共同去反对或者抵制，或者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呢你才能够认定它是违法。你目前来看的话，它只是一种引导，或者是只是一种这个我们说的，如果说的稍微严重一点，我就是说带有这种精神强迫的这个概念但是你说触犯法律程度倒没有，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种悬挂的这种东西呢，它会产生一种心理暗示，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加班你走了，其他人都在加班，对吧？那么可能对于不加班的人来讲呢，他就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是吧？那么对于这个大家都没走自己就走了，这他就觉得可能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实际上你这个企业文化已经是不健康了，你就背离了正常的劳动法的一个允许的或者许可的范畴啊。所以一旦产生了对多数员工产生了这样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评价机制上的负面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它就已经触犯了劳动法了。只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没有从结果上评价，只是说从外观上啊，它悬挂了这些东西，那是否对员工呢造成了实质性的这种心理伤害，那现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太早的下结论只能说这种方式呢是他的从企业管理角度来讲想要形成一种自觉加班的这种氛围的一种策略，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建议这样采取的，因为他会对员工的心理产生一定的焦虑感长时间的话呢，他会对不同的员工产生不同的负面的一个结果，这样的话就不太好。 那在您看来，就是作为企业这一角度，他从什么路径去走才能够更好的正确的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让员工在上班期间非常愉快，身心愉悦，那么这个员工干起活来既有效率然后还有创造力。所以你 HR， 你其实我个人认为你 HR 最大的工作就应该是怎么能让员工高兴，对吧？然后呢，你花心思让员工在感觉到上班来的过程当中非常幸福，然后干起活来也非常带劲然后呢，大家呢都这个叫员工关系非常融洽，无论从领导也好，还是员工和员工之间也好，大家都非常融洽。没有很多内部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勾心斗角也好，或者说这个职场的氛围哈很压抑，没有，大家都非常轻松。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这 HR 做的就非常合格。因为员工一旦高兴，一旦愉快之后，员工的效率、加班这都不是问题。 对，他会自发的。 关键在这里，对，他会自觉的、自发的，哎，就想办法说，哎，为公司创造财富。他会自己去动脑筋的。 没错哈，所以也是相信，就是之后也希望越来越多企业能够把更文明和人性化的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然后通过一些激励机制来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然后把汗水经济真正转变为这个智慧驱动哈，像张老师您说的。 对， 对，你看我知道的很多企业，每年都会组织员工出国玩啊，是吧？或者旅游啊，国内游啊，就单位承担一部分费用，你个人承担一部分费用，那员工就觉得，哎，我其实就是呈现了一种，就是说呢，企业非常认同员工的贡献，是吧？我们才会给你们补贴钱，我们才会给你们时间让你们出去玩。其实这种就非常好呀，员工也很乐意，而且还可以带家属，对吧？ 对， 只不过家属的费用你要自己承担。其实这样的企业，相反的，他的这个 HR 管理起来非常轻松，没有那么多事儿。员工之间也由于呢也经常可以出去玩，不只是工作关系，相反之间关系更融洽。 没错。 所以还是一个就是让员工更愉快的在职场当中感觉到更愉快更愉悦，哎，然后呢员工关系非常融洽，我觉得 HR 就做得很好。 也是希望越来越多企业能够不断的去完善这个内部的机制哈，真正从根本上去来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 对，别光想着说是要把员工管住管住管住，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个概念。你管住你不能使他激发他的创造力，你不能激发他的创造力，他怎么给你提供翻倍的贡献呢？是吧？这个非常重要，所以 HR 还得好好想想。 也是希望更多的这个公司里面的 HR 能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听听这个张老师的观点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信息。 对，其实就是无为而治，相反可能收效更高。 对对对，那非常感谢今天张老师能够来到朋友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劳动方面的或者是企业跟员工之间关系的一些观点。那再次感谢张老师。 好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那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去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于飞。今天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了聊，就是关于上班摸鱼这件事儿，大家觉得对不对哈？以及都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互动方式呢，就是在我们手机应用商店里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听听 FM， 然后点击主页上方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来了。我看就是根据今天这个话题哈，大家在聊天室里面讨论的还是非常热烈的，一起来看看大家的一些观点哈。比如说哥大爷就说关于这个事情哈，就觉得头脑要适当放松一下才能有思路啊。燕林也说啊，干什么吆喝什么，工作就要好好工作，休息的时候就要彻底放松。博荣哈在说这个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适当的摸摸鱼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还有用户5761啊说要看这个整体的主流和领导的态度，视情况而定，但是呢也不能太过分啊。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绝对不该哈，工作时间就是工作时间，是不可以三心二意的啊，不可以摸鱼的啊。清风飘扬也说不对啊，一心不能二用，工作就不能马虎哈。还有3700哈，这位朋友也是在强调一些自己的观点，他更强调的是这个隐私方面的。针对隐私方面，这个确实国美也有在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样的一个内部通报流到了社会上来，对此呢他们可能也会去调查一下，我们也是在期待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哈。宝姐姐说呢，不耽误工作，哎，可以摸鱼，摸鱼得利了快乐哈，会更好的去工作。当然也有这个weekly 哈，英文名字说不也要这个不对，还是要适当的放松一下呀。土豆泥糊糊糊说这个摸鱼无所谓，但是呢保质保量完成工作就好了，能力强的摸鱼啊，摸鱼久了也能按质按量完成工作，能力差的呢你就是天天加班也完不成工作，这也不行呀。还有这个这位朋友是什么呀，两个横就三个横哈，这个名字说我的工作很严谨不能分心，所以呢就更不谈不上摸鱼，万一出事了可能会追悔莫及啊。宋彦军说摸鱼这件事儿肯定是不行的了，上班时间就要专心工作，俗话说得好呀，一心不能二用哈。用户8216说上班摸鱼肯定不对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根据28定律20%的人不可能摸鱼，而那80%贡献不大还破坏规矩的是团队的毒瘤，屡教不改的话只能是淘汰了哈。宝姐姐也在说摸鱼啊看上去是工作态度问题，对工作不重视，有单位效率不好清闲啊，傻座子就是聊八卦，为什么不可以摸鱼，所以摸鱼要看情况。还有一位朋友用户2780说这就要看你上什么样的班和单位如何规定了，不能以自我为主就认为自己需要放松的时候就放松了。当然0800这位朋友也举例子了啊，一些工作比如说他觉得像路口的交警还有这医生环卫工人，可能你看上去没事的时候就去路边摸个鱼或者手术台前摸个鱼，这可以吗？是不行的哈。当然也有这个四牌路还有北京五号线哈，特别的调皮发上来了一张图片说这个木鱼可以摸哈，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不许皮。 啊，还有好多朋友也在发言哈，说自己对于摸鱼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吧，比如说这个这位新朋友吧，就说程勋博是吧，得看这个工作给多少钱哈，是不是给的多你就不摸了，给的少就摸，还有一切顺其自然说不对上不对，上班时间不让带手机啊，确实也有人提到了像一些特殊的岗位可能就需要大家要全神贯注的去工作，不可以工作当中摸鱼哈。燕林也在说这个加班的问题哈，加班确实啊，还有这个作为员工一个归属感的问题，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哈，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话题啊。像5698也在说摸鱼还是要看是什么工作，如果要是坐办公室的工作可以适当的摸鱼调节一下，如果是比如说坐大厅的工作就不太适合摸鱼了啊。还有秋风秋雨说上班摸鱼领导一定是不支持的啊。秦未了说确实啊，看到刚才大家发的这些留言和图片非常有意思哈，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只要完成工作就可以了，还有自由行8778说摸鱼啊，这不等同于怠工和不作为吗？其实看了大家的留言之后呢，我发现可能每个人的观点确实是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摸鱼确实是能调节自己紧张压力情绪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只有摸鱼可能才能更好的投入工作。当然也有部分朋友认为这个摸鱼这件事儿本身就是消极怠工的表现，是不可以的，工作当中我们必须是不能分心的。还有的朋友可能认为说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去摸鱼，确实是一个看情况而定的一个事情哈。但针对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企业觉得摸鱼就代表着混日子，是一种闲人的表现哈，所以很多领导通用的语录就是公司是不养闲人的，团队是不养懒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资本压榨吧，而是说现在的企业在一个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诉求，一种惯性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讲，他去防止员工摸鱼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个做法我觉得可以去调整一下，思路可以调整，并不一定说把员工绑在椅子上啊，拉长这个工时可能就能提高员工的效率，我觉得不见得。有很不好的一点，可能这种行为会逼着那些本身很高效率的员工也去摸鱼了。所以有些企业可能现在有一些比较严苛的考勤机制啊，想要把员工绑在自己的办公场所里，我个人认为啊，个人观点，它可能未必能带来提高效率的一个效果，但与此同时这个平衡点还是要拿捏好的，也不能说完全就是野蛮生长，想干嘛干嘛。我其实也是持这个怀疑的态度哈，这种模式是不是有可持续性，也确实我也表示怀疑哈。但所以说捆绑式的自由散漫式的这种用工模式，我觉得这是一个两端的问题，最好的应该是找到其中的一个合适的一个点，我觉得这样不仅能激发员工的一个工作热情，与此同时也像大家说的无规矩不成方圆，也能在一定的科学合理的规矩下激励员工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呢就暂时讨论到这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下周日的下午3:19到4:00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吧。释放的闪电，把 时光，匆匆兑换整个年，三千世如所破茧。左手念着花，右手舞着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